哋唔可以活在历史嘅过去，因为世界不断喺变之中，而到了今日更加变得快。 咁其实我哋学历史嚟有咩用呢？ 其实过去、现在同埋未来系连贯一体嘅。我哋唔了解过去，唔了解历史，我哋冇办法能够掌握现状，同埋咧系放眼未来。 逢星期三8点，何俊仁、刘世良还看历史。好，嗱，翻嚟先提一提大家先，我哋嗰个城寨人咧嗰个嘅会员啊，就旧年2月开始嘅，咁好多都到期噶啦，咁就呼吁大家咧，如果支持我哋嘅咧，就快啲快啲记住续会。第二就是个 apps 咧，我哋下载咧已经超过10000人噶啦，咁我哋目标系100000嘅，其实系啦，咁咧希望大家多叫多啲朋友去下载我哋嘅 apps 咧，咁我哋将来推出好多活动啊等等咧，就可以咧就即系令到我哋个 community 咧更加壮大嘅，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香港社会你是要靠由下而上将群众组织起上来，而不是说一个大的政党去 lead 住他们去参与很多的公共政策的讨论，是不 work 的。我 觉得不是的了，改的了，现在 就是要 decentralize， 但是就大家是协作的形式， 是 就是平等地协作。这个也是我们的理想的，希望就是将城寨的 community 呢将它一路壮大。咁大家密切留意啦，我哋喺呢个嘅年宵里面呢，亦都会呢喺呢个维园嘅年宵呢就会有特备嘅节目嘅。咁就睇住我哋公布啦。咁可能又话姚松炎啦，有范国威啦，又话呢个欧乐轩啦等等，有我啦咁样。 即係现场直播。 係啦，现场直播。咁呢就都系我諗第一次我哋喺即係一个公开户外嘅地方做嘅一个活动。 嗯。 係啦。咁返返嚟头先我哋上一次讲过呢个城规会所带来的问题，然后跟住就去到咧所谓土地供应嗰个嘅政府所描画出嚟嘅困局咧，实际上同控制城规会系一样嘅，就系咧因为佢掌握住好多嘅专业规划嘅资讯，咁所以咧就佢好多时佢啲 assumption 佢又唔会话俾你听，譬如头先我哋讲啦，粉岭高尔夫球会嗰两个方案，顾问公司做出嚟嗰两个方案，个地积比率原来系咁细嘅，咁啊即系做豪宅啦。咁啊，同民間社會要求嘅攞嚟做公共資助房屋，係兩回事嚟 嘅 啫喎。 就5000同30000嘅分別喎，你諗？係 啊， 嗱，而家發放出嚟咧，公眾就會以為話，哦，都冇乜用啦，得5000個單位。 誒，要嚟做咩啊？咁樣。 但係如果你知道條數點計咧，喂，其實一個中密度都可以發展到30000個單位嘅咯。 同埋政府同時就會話俾你聽，嗱，我哋只要喺維港以外填海。咁样嘅话咧，最少一年咧可以攞30000个单位。咁你一比较，哇，攞要翻高尔夫球场得5000个单位，但如果去填海或者入去绿化带起楼嘅话，可以有50000、30000咁样。咁啊，就公众就会俾佢咧塑造咗嗰个嘅民意啊，就将佢哋咧拱咗去呢边。呢、這个就系政府一路嘅技巧嚟。 讲多个资讯，等大家知道点比较吓，就系话咧市区咧系经常用嘅地积比率系7.5倍嘅。 你睇将军澳啊，黐线度啊，吓 嗰啲差唔多9倍嘅。咁咧就梁振英再系将部分市区嘅地方咧，再提升地积比率嘅。譬如港岛咧系由5倍升到6倍嘅。嗱、所以咧其实3倍系中密度嘅啫，一啲都唔会觉得好似市区嗰种系屏风楼啊高密度嘅。3倍其实喺新界咧系常见嘅。但系佢而家用0.5咧。其实就系 就好唔常见，我话俾你听。 喂，豪宅区就常见啦， 唉，即系嗰啲葡萄园啊嗰啲咯， 冇错。咁所以点解高尔夫球场民间系叫做推动做公屋嘅发展？点解政府规划处会向专家小组提交一个咁低密度？定可能另有原因？ 我觉得叫借艇割禾啊，你明唔明啊？ 哦， 借艇割禾嘅意思就系话嗱，你哋想。收翻高尔夫球场嚟起楼嘛？得，我而家听取民意，将部分高尔夫球场嘅土地用嚟起楼。不过呢 part 佢就攞咗你嘅建议，但系实际上佢就将佢 twist 佢成为一个毗邻高尔夫球会嘅，我谂5000万都买唔到个豪宅啊！你睇佢如果咁嘅地积比，喂大佬，你谂下乜嘢人会买？咪又系大陆啲富豪？因为粉岭高尔夫球会而家揸住会籍嗰啲好多大陆富豪嚟噶嘛， 所以到时应该系会 阿妈，我话俾你听，马云一定住喺嗰度。 哦，到时应该有个新嘅 package 就系话咧，要连埋买呢啲别墅，先至可以有会籍，咁就连会籍一齐拥有。 大佬，到时呢个8个猪头啊，话俾你听，真系 即系呢个，我谂如果系咁，我系粉岭高尔夫球会，我都交翻我啲地俾你嘅。如果你俾个发展权我， 系啊，仲好赚。 系咪你俾个发展权我嘅话，喂大佬，我连会籍连楼卖成亿嘢啊，大佬！即系边度有咁笋嘅嘢？所以我就话呢个世界咧冇咁笋嘅嘢。好啦，呢啲地积比咧，其实佢除咗呢个地，我其实我以前做传媒嗰阵时都访问过当时嘅规划处长，姓冯嘅，佢就负责将军澳发展。 系 啊，咁佢就亲口承认，佢话将军澳因为85,000。将个地积比去到咁高咧，系远远超过当时70年代发展嘅沙田。 系系，冇错冇错。大家感觉都知啦， 一个宜居嘅新市镇咧，其实沙田系好好多。 系系， 将军澳系好恐怖嘅。你一出将军澳隧道咧，两边屏风 林。系啦系啦，呢个就有冇系五倍同九倍嘅分别咯？ 系啊， 大家会睇到嗰个比例系，即系你入去你就感受到嗰种不一样。咁我上一集有讲过，就系因为其中85,000系一个原因啦，另外就系话佢系。有好多所谓letter B 啊，乙类换地权益书，要喺 exercise 系啦， 九七之前系啦， 咁所以咧就拱晒去， 拱晒将军澳， 将军澳，咁所以将军澳咧就跌到好高啦。 嗱，将军澳咧其实亦都系维港以外大规模填海嘅地区嚟， 系啊， 我相信政府而家嘅构思咧，你睇下陈茂波上个礼拜嗰个网址咧，亦都系一样。我相信佢系想发展局系想用翻将军澳发展嘅模式，睇下而家物色紧边度。我觉得 系系。 第二就系咩咧？大屿山 系， 我相信系大屿山亦都系咧，准备咧就系用咁嘅发展嘅模式。 就已经攞咗钱添啦。寻日就直情你见到咧就拓展处系做咗好多新闻发布啊，就讲咧就东涌东嘅填海，咁呢个已经批准咗，亦都攞咗拨款，咁即系一个去政府就讲成系话咧近年嘅一个最大型嘅填海项目咁样吓，系啦， 肯定系大屿山噶啦，我觉得系。咁你亦都谂到啊，喺我哋即系有生之年，将会见到呢个绿色嘅大屿山系会消失嘅。其实 啊，呢个悲剧 系啊，呢个冇办法，即系亦都系翻翻一个好 fundamental 嘅问题，就系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几大嘅几多嘅人口先至一个 optimal 嘅 size。即系究竟嗰个人口增长系咪一个无止境嘅住屋嘅需求嘅增长咧？咁 系， 咁就政府系咪除咗起楼就冇其他事可为咧？似乎真系嘅。 唔系， 呢几年都系。 嗱，虽然有啲人都争拗，就系话喂，其实系咪人口政策嘅问题啊，导致房屋嘅好似不足 住屋需求嘅增长？ 嗱，当然。个逻辑系有关系嘅，系嘛？即系有几多人要住，同要有几多个住宅单位，呢个系有关系嘅。但系大家睇下就系话，当香港其实咧系需求咧系主要嚟自投资需求啊嘛。咁即系话可以有一个人拥有好多好多个单位啊嘛。你睇郑若骅你就知啦， 系咪？出租同空置率，其实我想问一下啦，究竟而家私人楼宇嘅空置率有几高咧？其实？有冇统计？ 有嘅，有嘅，就系差估处咧，每个月都会公布嘅。其实但系嗰、那个即系每年有一次系公布嗰个空置率咧，就讲到而家好低嘅，讲到3% 啦，远低于嗱我哋国际标准咧，就讲4% 嘅空置率咧，就叫自然空置率，因为 即系要等租客 系啦，搬屋啊或者话新楼落成啊装修啊都会空置噶嘛。咁所以咧，政府 我印象啊冇咁少 嘅 喎，真係。 所以一定係假嘅，一定係假嘅。 沙灣嘅空置率好高。 嗱，點解係假咧？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話咧，其實去個 sample size 咧，去每期咧係抽5% 嘅啫。 哦，唔係普查嚟嘅。 唔係，抽5%，得嗰度人都好細嘅，幾個人嘅啫。咁呢5%仲要咧剔除嗰啲新樓，佢就認為新樓空置高咧，佢就唔統計嘅。好啦。旧楼5%，咁然之后咧就唔系睇水表，唔系睇电表，佢系问康更数灯，系啦， 咁低 B 系啊，咁所以咧一啲都唔可信嘅，即系算把啦咁样嘅。咁所以喺香港咧，其实咧空置率咧一直咧都系一个谜嚟嘅。咁啊民间就一直讲啦，其实国际都系用电表、水表呢个比较准啊嘛，但系政府就话唔得啊，即系当私隐问题。咁於是乎咧，就出現咧，就係話咧， 就唔 係 叫你公布邊個單位冇人住，而家仲 present 一個 figure 啫嘛，私咩隱問題啫。 所以其實喺就唔知點解要咁樣做啦，但係就你會睇到咧，就係話去恆常報出嚟嘅空置率好低好低嘅，講緊即係3% 都唔到。咁於是乎就耍走民間呢個咁樣嘅疑問啦，就係話香港其實冇空置，但係你淨係睇鄭若驊案，你就知道。 7个单位。 系啦，咁嗱，所以我就想讲咧，香港其实个房屋需求主要系嚟自投资需求啊嘛。所以如果你问话，喂，其实要几多个单位先够咧？嗱，如果你话一个家庭住一个单位咧，而家系多有余嘅，而家系有10% 嘅即系超出嘅。啊！呢個而且係普查嚟喎，啊，即係無論跟 即係個單位數量同 household 嘅數量 係啦， 係單位數量超出 household 嘅數量10%， 係啦，所以有位剩嘅喎。 只不過就係有一個 household 擁住十個單位 咯，咁樣就 分配 唔夠啦，係啦，梗係唔夠咯， 分配嘅問題 係啦。咁所以喺裏邊咧，其實就要問呢個問題，即係你話喂係咪人口政策啊？係嘅，有關聯嘅一個邏輯，但係裏邊有好多彈性啊嘛，就係話其實一個家庭要住幾大。系嘛？一个家庭里面有几多少人去拆唔拆开？因为咩叫家庭，其实都好大弹性噶嘛。 唔系我哋以前细个咪大家庭住埋一个单位 咯。而家就拆多好多家庭啊嘛。 拆咗好多家庭。 咁亦都有好多所谓叫做流动人口啊。 系。 而家系 嚟香港读书做嘢嗰啲。 好犀利噶，其实呢个数，香港经济越好咧，就越多流动人口嘅。 肯定系啦。 咁就曾经仲有所谓投资移民添啦。但系就算冇咗投资移民都好啦，其实都系多得好紧要嘅。包括咧，大学系冇宿位照收非本地生嘅。 嗯。 咁嗰啲学生去咗边 咧？住喺西营盘咯。 咁系咯， 扫街啊嗰啲咯。 系啦，所以你睇下而家自然有地产商系咁讲噶，佢就系话保证6% 回报，新楼喺校园区附近。 校园区就出租啦嘛。 系啦，保证一定可以放到租。 嗯。 咁个原因系点解咧？就系而家其实。嗰啲國內學生係落嚟咧，係直情話一次過俾曬2年租約你嘅，兩年租金你嘅，係好豪嘅。 不過收翻層樓可能有重慶火鍋嘅味道。 唔係咁你請非本地嘅員工，咁佢都要住噶。大學又係咁樣嘅喎，冇宿位俾教職員，但係照請。嗱咁嚟， 佢資助你出去租屋咯。 咁咪咯嚇，咁你咪又係佔用緊咯。嗱咁我仲有一個得人驚係咩咧？就係我推算過一次咧，就係原來遊客啊。是占用了我哋60000多个住宅单位的。 啊、住宅单位点解咧？佢唔系住酒店？ 唔系咁样啊嘛！而家有 Airbnb 啦，有宾馆啦。嗱、啊，香港咧喺80年代或以前咧，嗰啲唐楼咧，其实系双住两用噶嘛。 系 嗱，咁如果游客生意好啦，佢咪将佢变做宾馆咯。 而家我见到深水埗基隆街 大把啦。 我哋见到我哋食嘢嗰度，基隆街5号对面就系嗰啲大陆嘅宾馆嚟噶。 系啦，嗱。呢一度咧，其實原本係住宅嚟喎。 原本住宅肯定成棟都係住宅嚟。 你相住兩用啊嘛，咁咪即刻轉做賓館咯。 其實即係話大陸嗰個嘅旅遊市場，即係自由行嘅市場，就 又佔用咗 一部分嘅唐樓咧，就轉成咗做呢個賓館啦。 而就算唔係唐樓咧，就變 Airbnb。 Airbnb 係。 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咧遊客突然間大幅上升咧，其實對我哋個住宅市場咧構成好大壓力。 咁亦都同時就令到咧你投資物業嗰個誘因就大咗啦，因為你就唔係除咗出租之外，你仲可以將佢變成係呢個 賓館啊、 賓館劏房， 好好賺嘅喎。你計下喎， 我見到嗰啲舊樓咧，我新個睇入去裝下咧，係劏房式嘅賓館啊。 唔係嗱，你而家1000蚊一晚咧，係完全冇問題，一定多得出嘅喎。 係啊，好過你長期租俾一個人添。 嗱，你計下條數，一個月我當你如果係即係長租2年租約嗰啲啊，其實租到14000，即係500尺單位啦嚇，你租到14000-15000到已經唔差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你1000蚊一晚嘅賓館，其實你20晚，你有10日都唔使租添啊，你一個月租出20萬。20000蚊啦， 我你 超出咗啦！ 我都唔使租1000蚊，我将500尺嘅摊位劏做5个100尺嘅呢个叫做 capsule hotel。 系 咁啲 capsule hotel 咧，就我租500蚊啊！香港租500蚊嘅地方 啦， 系搵唔到嘅根本。 系啊，搵唔到，搵唔到。 就算系嗰啲 YWCA 都好贵嘅， 得噶系啊。 好啦，咁你游客大特别系大陆嘅自由行嚟到，佢冇所谓噶，住喺旺角、深水埗仲方便添，因为佢买嘢啊嘛。 系 嘛，咁好啦，就我装过噶，其实佢哋有个停机。地方嘅，佢夾就唔使拖入房嘅，就係出邊咧有地方擺佢哋嗰啲購物嗰啲嘢，每一個人有個 locker 咁。咁然後咧就喂大佬你計啦，一間房500蚊一晚，如果你 fully utilize 嘅話，一晚就已經係2500。 係咯， 我當你一個月裏邊有一半嘅時間出租。 哇！ 大佬你都30000蚊收入。 咁咪咯嗱，已經比起正常租住嘅一倍利潤啦。 你500尺嘅唐樓，你就算係租一個，即係喺深水埗嗰啲舊樓啊，戰前啊嗰啲，即係50、60年代嗰舊樓，你係好難租到30000蚊嘅。係 咯， 你最多都係租10000蚊嘅啫嘛。 所以其實你睇到呢個變成一盤生意啊嘛， 大生意。 有報道過㗎，其實就係好多投資者就去收呢啲唐樓，仲要有一個好處就係咩咧？直情係可以有客上嚟，佢就係話：喂，呢度滿曬， 然之后咧就带你 隔离， 隔离哇， 好啊， 咁就全部唔使攞宾馆牌嘅。 点解咧？我哋唔系有床位住所条例嘅， 因为你查唔到啦嘛，因为你上嚟查咧呢一间有宾馆牌嘅。但系其实佢呢度得可能十间房嘅啫嘛，但系佢嗰边又有，呢边又有咧，嗰啲系要你嚟到，你系客，佢先带你去噶嘛。 即系等于啲食肆一样，我哋咧呢间就坐满晒啦。不过我楼上咧就行个楼梯之后咧打边炉咧，呢度就有一间房，就可以匿喺度打边炉。嗰、那个就冇食肆牌嘅， 私房咗系啦。嗱，所以我就推算过一次，就将游客数量，咁然之后去乘去几多晚留喺香港平均数。 嗯 咁就有个总嘅占用房间，我当两人房啊嘛，咁就知道香港总共有几多间房间系俾游客咯，咁我就减晒香港所有嘅酒店房间同埋宾馆房间，喂都唔够喎原来，咁嗰啲住咗边啊？一系瞓街嘅啫，一系露营嘅啫，如果唔系就系住咗入住宅里边啦。咁所以点解会推算有六万几个住宅单位咧，系恒常俾游客去占据？嗱，呢个又系令到香港原本系够晒单位嘅。但是香港政府在配套上高完全都没有理到那个非本地人口流动人口 的波动。 其实这个是很失败的，我告诉你，他就一定一路叫香港人要忍受这个自由行，因为带来经济的繁荣。 哦、 我觉得这个不要讲说原则上应不应该有多少才是承受量先。你政府你班公务员你收我们的纳税人的工资，你是不是有个责任在照顾这些人流里面，你要提供一个即是尽量在政策上要配合，令到这些游客来到是不会直接影响香港人的生活呢？ 没错， 譬如我举例交通，那些旅游巴根本是从来没有规划过那些游客消费点里面有旅游巴的停车场。 是啊是啊，停晒在马路。 结果停晒在马路那里，北角渣华道他们就个个都会在那里上船去参加维港游的。结果整条渣华道就会其中一橛就停满晒那些大的旅游巴。因为他落了船又要上旅游巴。一是落了旅游巴上船。但你想想，如果你那个是一个景点的话，为什么是将个福地啦，你见到啦，北角村六万几蚊尺，我哋上次讲嗰度啦 ，exactly 咪就 系 嗰度咯。 系啊，但系冇预， 冇完全冇 parking 嘅，冇 parking lot 嘅系啊。所以我就话你六万几蚊尺买咗去嗰度咧，你第时你就知错啦。你落一落楼下咧，全部都系自由行嚟嘅。即系呢个就系你睇到个配套咯。 唔系，所以头先咪讲咯，大学其实喂你有责任噶嘛，你可以控制到收几多非本地生噶嘛？ 佢落咗硬指標12%啊嘛。 唔係啊，咁你都冇相關嘅住宿配套，你有咩能力去接 呢啲？你就睇到以前香港政府嘅管治咧，嗰、那個係一個細心經營嘅態度。而家就唔係，而家就係領導，即係所謂嘅長官意志硬指標。係 啦， 係啦。港大12%，好啦，結果你宿舍唔夠咩咧？出去做 mini hall。咁 mini hall 嘅话，你咪占用咗西营盘啊、第三街 啊、第二街 啊一大扎， 扯贵晒租噶， 观潭道啊嗰啲租， 好惨噶。 跟住好简单啦，你连而家连咩啊，连嗰啲树人啊、浸会啊嗰啲都好少，好多内地学生嘅而家 系， 即呢个你又唔会嚟啦。跟住好简单，你要俾个 holiday year 佢，毕咗业之后有一年， 仲可以喺度做嘢， 喺度搵嘢做，佢都要住噶。你谂下嗰班内地留喺香港搵嘢做嘅学生，佢都有住屋需求噶噃。 冇错啊，冇错啊，系啊。 咁佢唔系再系住 mini hall 噶咯，可能。 系。 咁佢可能要出嚟租屋，甚至佢哋根本父母系有能力去买个单位俾佢哋住。 哦，扯贵埋。 据我所知咧，就系好多都系父母买个单位，一方面系投资， 系系。 另一方面咧，就俾佢哋喺度住，然后博升值。 系，曾经有一单个案，直情系有一个国内学生咧租咗一个单位之后，再分租俾其他国内学生啊，租埋二房东啊，系啊。 嗱，我话俾你听，好快咧就佢哋自己一手一脚做埋呢个游客劏房， 系系 Airbnb， 就是一条龙啊！我话俾你听，嗰啲卖劳斯丹顿俾你，卖嗰啲几百蚊盒朱古力俾你嗰啲铺头咧，同一时间就会兼营埋咧旅游巴啦，兼营埋劏房酒店啦。兼营埋 Airbnb， 可能做紧噶啦， 一条龙我觉得真系，所以我话你咁搞法，你要去满足全国嘅需求，其实呢个真系系一个即系承受力嘅问题嚟嘅。 系啊系啊，所以政府其实咧就唔去处理呢啲系非本地嘅需求同埋投资需求，然之后咧就猛咁咧就要市民咧去忍受啦、包容，同埋咧接受政府嗰种大发展观念。嗱，我呢度想讲讲咧，其实上届政府咧就系去集中处理绿化地，佢嗰个咧其实而家系照反主换嘅，那个郊野公园同埋填海咧系 绿化地嘅翻版嚟嘅。 因为一步一步噶嘛，嗱 ，Green Belt 嘅原意就 系 分隔紧郊野公园同市区嘅分隔，即系话其实嗰个咧，你都唔想你个郊野公园一望出去，顶好似天水围咁，全部都系四廿几栋嘅高楼大厦噶。咁好啦，有个 Green Belt 呢个观念出嚟，即系话佢入侵咗 Green Belt 嘅话咧，就已经100%佢会入郊野公园噶。 系啊， 因为你嗰忽郊野公园，你仲去嚟做乜啫？ 冇错啊，冇错啊， 你喺度烧嘢食，隔篱嗰啲人望住你喺度，喺个高楼嗰度望住喺度烧嘢食啊，喺度。 唔系，但系嗱，政府嗰个邪恶喺边咧？就系话佢第一阶段咧。佢知道好多市民反對你入侵郊野綠化地啊嘛，咁佢第一階段咧，佢就叫規劃處咧，就係揾嗰啲咧叫做冇直批、荒廢同埋咧冇生態價值。咁於是乎咧，啲環團都即係好講道理啦，就話好啦，既然第一階段咧，你係講到係真係嗰啲即係已經嚇冇曬草啦，咁樣嚇樹都冇棵啦，咁好啦，咁啊同意啦。咁所以第一階段咧就開咗綠燈。好啦，咁咧呢個發展局局長咧。就見到第一階段搞掂咧，佢就進入第二階段啦。嗱，第二階段咧就冇呢個諮詢咯， 即係有直批有生態價值嘅，佢都照發展啦。 係啦，咁然之後佢就喺網誌嗰度寫幾句咧。 嗱， 佢就已經進入第二階段 了。我話俾你聽啊，最衰格係咩咧？就算你話 even 第一階段都好啦，實際上佢就變成鼓勵咗嗰啲嘅土豪劣身咧。地产商啲艇仔咧就先破坏后发展啊嘛， 埋位啦， 系咪？你谂下最近揭露出嚟嘅呢个大埔坳嗰、那个嗰、那个湖啊，嗰啲红树林嘅砍伐啊，以借话咩咸水种水稻啊，大佬，你问我呢条咁嘅桥一听就知道系发展商嘅桥啦，系嘛？喺嗰度喺嗰度种水稻，仲话咩袁隆平咩咸水种水稻，大佬种到几多啊？嗰忽嘢其实就为咗砍伐嗰啲红树林，砍伐完之后梗系为咗发展啦。 所以點解話佢照版主碗呢？今次郊野公園又係用呢招啦，就係、是、話喂，其實係個邊陲啫，幾個 percent 啫。香港咁多郊野公園，你哋唔係咁唔講道理係嘛？要個邊邊 冇得傾，我話俾你聽，真係冇得傾嘅，等於 DQ 一樣。喐阿游慧晶嗰陣時嗱，我哋就係喐佢嘅啫。呢啲咁嘅支那宣誓反中反華，大家唔好出聲好啦。跟住到你，跟住就到姚松炎，跟住就到呢個劉小麗，跟住到長毛啦。而家咧。唔准參選嗰陣時係陳浩天，而家搞下搞下咧，原本得嘅眾志咧都唔得啦。我話俾你聽，下一屆連支聯會都唔得，一模一樣啊。 係啦，嗱，佢仲有一樣最邪惡嘅，呢、這個真係一定要同聽眾分享。咁咧就有個學生就司法覆核政府，就話、喂，你用綠化帶發展冇諮詢嘅喎，你第二階段你就咁用個網誌寫，咁啊唔符合。即系 新界东北发展推倒重来嘅公私合营取代咗官地收回， 冇啊， 都系用网志公布嘅。 系 姚松炎， 唔系 我话俾你听，而家网志系差唔多劲过宪报啊！发展局长嘅网志，喂大佬冇法定程序嘅，可以系冇会议记录，喺边一个会上面推翻？ 系 喂讲咗就算嘅咯，即系离晒。 但系咧嗰个学嗰个学生， 仲有发展局长喺东北囤咗地嘅， 系上次讲咗啊， 系啊， 囤咗地，即系有直接利益冲突啊！但系咧，嗰个学生嘅司法复核咧，竟然咧系个法官系勒令法援唔好批佢法援， 因为佢冇直接嚟 要法律处。唔系，系点咧？就系话嗰个判决咧，系话个学生冇睇晒所有嘅文件。 喂，大佬，呢个亦都系匪夷所思， 睇漏咗一份文件。嗱，所以我就系话咧，其实咧而家系好危险嘅。嗱，譬如市民话：哦，你发展郊野公园，我而家反对你。咁咧就城規會黑箱作業，好，我司法覆核嗱。咁如果嗰個案例咧，就變成咧白色恐怖啦，即係我 睇曬所有文件，佢等到 proof 喺你嗰度喎。 哇！我點可能 個舉證責任喺度？ 睇曬所有文件係咪先？ 啊！ 而且嗰個後果，而且係講緊話，喂，連法援都會冇曬嘅。咁對嗰、那個即係、就是、提出司法覆核嘅人嚟講咧，就變咗一個不成比例嘅責任啊！咁所以咧喺头先我哋成集想讲咧，就系话既冇民主嘅规划过程，就委任又黑箱嘅，全部都系同发展有好多啦吓，都系同发展有千丝万缕利益关系。咁又个长官都冇民主制约，咁即系去委任边个都得。咁我哋就算系觉得喂，你而家呢个咁样嘅规划，譬如话用绿化带或者郊野公园系影响生态，咁我想反对你咧，哇，原来。你就有一個不成比例嘅舉證責任，咁所以香港咧而家就變成咧嗰個規劃咧就變成冇網管啊。 武王馆啊，话俾你听啊，你面对嘅对手，你点止净系头先讲，即系城规会发展局、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或者佢秘书处、城规会嘅秘书处等等呢啲咁嘅官僚程序。 系 官僚程序同专业利益基本上系结合嘅。我话俾你 听。系 第二最大镬系咩呢？其实发展商亦都暗地里咧分紧好多嘅环保组织，帮佢哋闯关啊！你记唔记得？ 记得。 长实呢个丰乐园啊。米布嗰度啊， 系系系， 你记唔记得 WWF 本身大家都俾环保团体批评得好紧要，其实系一路帮紧呢个发展商闯关喺城规会 系，入咗个建议书，跟住系批咗噶， 系啊，所以我就话呢啲手段，好多人就赖啲市民刁民喺度阻住发展，其实你只要褪后步一睇。我哋所手头上仅有嘅就系所谓司法复核，而家都有个新嘅关卡喺度，头先姚松贤讲嗰个案例。好啦，其实乜嘢都冇，包括我嗰阵时去反对北角嗰放宽嗰个嘅，即系高度限制， 系 俾发展商喺海皮起到咁高，即系话后边嗰啲屋全部遮晒。 系啊， 系嘛？早期你睇到北角村重建都好啦，佢都控制住嗰个高度，但你睇后边而家阿乜叔嗰啲咧，喂，全部都四廿几尺、四廿几层嘅，其实喺北角嗰度。所以我就话你睇到呢啲咁唔公义嘅嘢，最惨就 系 咁啊，市民反对无从。你又不知道哪里入手，你要去那些 public hearing 那些事，那些委员基本上就以为呢他们自己很厉害，他要你 present 到好像专家那样，城规会的委员，我讲的 好惨啊， 是啊，你一个普通市民去到呢，你熬晒底的，你都不知道怎么讲的，他就不耐烦，跟着抨你走， 是啊，是啊，什么几啊，你15秒， 每人30秒讲完，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说话讲给我听，这些专业人士，我告诉你那种 arrogant 背后其实是利益来的， 是 他们的生意利益来的。 嗯、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不能够从根本民主化去解决那个问题，这些委任制度只会是助纣为虐。而那个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唯一的依靠呢？我觉得现在都岌岌可危。 是的。 是的。那个司法制度用司法复核去阻挠这些这样的，就是利益勾结的集团。 喂，但是发展商司法复核是单单都赢的。 好简单嘅啫， 好多单噶。 当你请到余若海嘅话，你就一定赢啦，系嘛？你普通市民点请啊？ 系啊， 系嘛？ 嗱，所以城规会咧，其实咧系咁多个政府委任嘅组织嚟讲咧，系输得最多官司嘅一个嚟嘅。佢咧 不过唔系输俾我哋， 唔系，绝大部分咧都系输俾发展商嘅。咁我直情喺我以前网址咧一路系 数晒出嚟， 系啊系啊，即系。不下咧，起碼都成廿單嘅，即係去發展商咧，差唔多單單都贏佢噶。咁就城規會裏邊啲委員咧，其實係唔熟書嘅。 嗯。 咁點解成日都俾人攻得入咧？就係佢連自己嗰個權力範圍啊， 都唔知道， 都唔知啊。所以就成日都出現嗰個所謂越權啊 ，outrageous 啊，咁啊好容易俾人告入噶，即係司法覆核噶。 一個業餘嘅城規會對住一個專業有無限資源嘅地產商，再加埋官僚程序，其實基本上就呢個就一個成為一個癌症嘅腫瘤嚟。好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嗱，大家記住啦，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就可以落去維園，我哋要公布嗰個節目嘅時間嘅。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